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5，听众朋友新年好，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18年的第一个夜晚，打开文化之门全新亮相。新的一年，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打开文化之门都会在北京文艺广播与您准时相约。您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节目的上下时段，我们会各出一道题目，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准备的精美礼品。那么此时此刻，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就做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直播间。首先请出其中的一位，来自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副台长牛力。 大家好，米夏你好。 多么熟悉的声音啊。 这个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 啊， 刚才说重量级不是指的体重吧？ 兼而有之吧。啊，我们牛力啊，平时管叫牛台，今儿管您叫牛力，您介意吗？ 我觉得太不介意了、 啊、 这就是我的名字呀。 啊，好， 千万不能变了啊，要不然的话就认不得我 了。牛力为了上我们节目打开文化之门，下午特意去了日坛公园找感觉。 那、是 多么的敬业呀。 其实平时也都在那儿转悠来着， 是吧、 但是今天呢是 找着感觉了吧， 带了这样的一个任务去转了一圈，发现啊天气还挺冷的 啊，但拍了好多照片啊。 是 啊，今天牛力来呢其实是有任务的啊。 对， 因为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第一天和大家见面，要推介一下我们节目，从最初的诞生到策划到今天和大家见面，对不对？ 其实今天一天我都是作为听众在听着我们2018年文艺广播的新节目、和大家一起，我们在感受着2018年的第一天，从早晨一直到现在。你知道我现在什么心情吗？ 再也坐不住了，必须自己来说了、 终于跳出来了，终于有机会能说两句， 实在 hold 不住了。说我得上来了。是吧？ 而且呢你知道吗，这个时间点是我最早的时候直播、就是从19点开始的， 是吧？ 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啊，20年过去了还依然有那样的一种不忘初心的感觉。 哎，我觉得今天牛力坐在我旁边啊，刚才跟我说我都2年没摸台子了。 酸酸 这情怀我们感受到了啊。 而且今天我一路上 啊 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特别是下午米夏啊和那三位男士一块在四点有戏啊，我差点说成了四点游戏 啊、 在这里边还说呢，说他的这个关键词说是早睡早起，身体健康， 锻炼身体， 还说了一个关键词是文化，我听的没错吧？ 啊，没错。 其实我跟你说啊， 啊， 这就，把我们整这一天的啊、文艺广播的这个风格都给定位出来了， 是吗？ 你当然了，你看我们今年一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很多的节目比原来都往前提了， 所以听众必须找早睡早起。 是啊，所以我们也跟着大家一块早睡早起的身体健康、 好，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味儿更浓了，对吧？ 是吧？ 啊， 19点不都打开文化之门了吗？ 啊，对呀、实在忍不住，我们就直接弄了一个节目叫打开文化之门。 好，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啊，我们稍后出场，先卖个关子啊。其实我们节目叫打开文化之门，之前我们一直在想什么是文化之门，这文化之门要从哪儿开呢？其实这么大一北京城，你和一个人相遇，和一个风景相遇，都需要缘分， 对， 机缘巧合。我觉得我们或许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可以带你转一圈。 好， 特例哈， 我这一会儿一定要照张相。 可以可以，没问题。 哦，真好真好、 你在这儿看，你往下看啊，慢一点，手机别掉下去。那个建筑就是那个零公里标识。 零公里标识。 零公里标识。 其实在咱们正阳门的南门是吧？ 哎，正阳门叫城楼的 南 侧，门洞的南侧，在那个位置， 哦、 哎，在门洞。 零公里标识哈。 这个呢，你看这写的叫中国公路零公里点， 嗯， 这就是个地标。标志中国起点的地方就在这儿， 嗯， 就这地方就是中国， 对， 中国从这儿开始算， 对， 这个起点呢，这种文化地标式的文化，其实在全世界来讲都是最好的旅游资源， 嗯， 哎， 来，我们敲敲，它有声音，哦，它其实应该是非常厚重的那种， 哎，非常厚重，就是它有走车嘛，就是， 对， 现在基本上不走车， 嗯， 其实这个点一般都是在中轴线上， 对， 也是呢，当时国家选来选去吧，你知道。最后选在这个地方， 嗯， 是吧？其实这儿呢，如果不是这边拦上的话，其实很好的一个参观的一个点， 嗯， 就是它真的应该让人们觉得，我从这儿开始到过这儿才算到过中国。 其实它应该更多的人能看见它。 对，两边也可以进， 啊， 但好多观众不知道， 不知道。 您慢慢想，在做的时候，有意的引导大家了。 对对对对对， 感受这个文化。 这个零公里标志是一个城市中心点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干线公路的象征性起点。2018年1月1号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们将从北京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城门正阳门，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前门出发，开始我们全新的节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北京正阳门。 古老的正阳门是北京城的九门之首，它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天安门广场的最南端，始建于公元1419年，即明成祖永乐17年。光阴流转，正阳门快600岁了。往昔岁月，无论鲜花着锦、太平鼎盛，亦或战火硝烟、断壁颓垣，所有的盛衰更迭都静静沉淀在600年的前尘往事里。如今瓮城已拆，我们今天走在前门大街上看到的城楼和箭楼，是北京城内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城门，是我们北京人、中国人最熟悉、最喜爱的前门。 前门楼子9丈9，四门三角5牌楼，出了便门往东走，1乘40到通州。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正阳门管理处关占修，恭祝打开文化之门开播。正阳门是老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很多北京人听说过正阳门，听说过大前门，但是对正阳门背后的文化、正阳门的历史以及我们新时代的文化标志，这还不太了解。希望我的介绍能给大家带来知识和乐趣，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正阳门背后的故事。正阳门是九门之首，俗称国门，让我们一起打开正阳之门，打开文化之门。 听过刚才的这段录音，大家可能知道了我们另外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是谁，这就是来自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主任。欢迎关老师。 好，各位听众大家新年好。 嗯，刚才放这段录音的时候，牛力就问了个问题，哎，是九丈九吗？ 是 前门楼子9丈9，是九丈九， 叫前门楼子9丈9。 哦， 那么我们用最现代的那个激光三维扫描测，它现在43米多。 哦， 43米多， 原来那个数据稍有一点点。 它这个高度有什么讲究吗？ 按说它要是九丈九，这个尺度因为99是中国人的数字嘛，阳数最大， 最大。 哎，这个建筑上其实里边有很多很多文化内涵在， 这也预示着是不是它在其他的这个门当中，应该是 它是最 高的吧？ 九门之首， 它的建筑也不一样。 嗯，其实关于这个前门正阳门啊，我们了解但又未必深知，其实关老师是带着问题来的，先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关于正阳门的。 啊，我们听众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答对的听众有可能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不是有可能，是一定得给。 好的， 好牛力台长可说了，那答对的都给啊，来啊。 好，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有点意思，就是在正阳门呢，正阳门本身快600年了，它是到了明年2019年。它就满600年了、 哦、 那么跟正阳门一直不离不弃的有一种动物，对吧？其实老北京人也知道， 动物， 哎，有一种动物、哦、哎，它很有意思，它一直在伴随着正阳门。那么我们不一定知道600年啊，600年前我们大家都没有， 嗯， 对呀。 但是老北京或者说我们有心观察的话，大家会看得到这种动物就在正阳门。好，那么 现在每年也都能见着， 每年都能见到。那么我的题目是三选一，第一种 A 一种哺乳动物， 嗯 ，B 一种爬行动物 ，C 一种鸟类。 对，您牛力挺钟情这爬行动物，我估计他想到蛇了。 嗨， 古建筑里头爬一条蛇，这不挺正常的？ 不是，这有点吓人，啊、有点瘆人。 其实关于这个故事，我们还可以以后再来讲。 啊、 我们建楼闭馆，但是闭馆里边确实有些小的故事。 哦，是吗？ 今天太紧张了，我们下期再说吧。 我们下期啊，还约这个关老师来啊。嗯、 对， 其实说到这个正阳门，我们北京人管建楼叫前门楼子哈，之前我们有一种香烟叫大前门， 对， 大家还记得大前门那商标上它到底是建楼啊还是那个城楼啊？ 你这也算问题吗？有奖问答。 这个您定。啊， 其实呢、啊、这个老北京呢，咱们说大前门，大前门按说啊，正阳门是个瓮城， 嗯， 前面的建楼跟后面的城楼 嗯 是一体的、嗯、 对， 哎，拆了之后变成两个建筑。但是这个大前门，很多老百姓的理解是从香烟上。 对， 特别有意思，北京的大前门是上海卷烟厂出的。 对， 这又是一问题。对，这知识点够多的。 哦，还有就是北京牌电视机是哪儿生产的？ 对，天津的好像 啊，对，是天津的， 是 天津生产的。 对， 我怎么觉得我什么都不懂似的？ 是吧？所以多听我们节目，多来我们节目这个当策划人啊。 啊，嗨 啊，这个 就是因为不懂，所以我们才和大家一起想办法，我们要找到一个打开文化之门的那个地方。 嗯， 其实我们选择在正阳门，这也算是选对了地方，是吧？哎呀， 其实真的是非常巧合。 嗯，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正阳门作为国门、嗯、啊，作为老北京现在还看得见的这种标志性的建筑，这些年来北京的本地人反而了解不是很多了。 嗯 啊，我们也希望一直想找个机会切合点，结果不谋而合。 对呀， 这就是缘分到了。 直到刚才 啊， 关老师刚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正阳门原来是可以上去的。 对对对， 原来我们一直以为是，你看我每天上班， 你就路过那儿， 我就从那个地方地铁路， 嗯， 就到正阳门，完了以后左转弯走天安门东广场，广场东路， 然后走长安街， 然后长安街 啊， 就从那拐弯。 很多北京人 那拐弯呢， 很多北京说啊，那还能参观吗？ 是， 我说真的能参观。 对，除了能参观，你每天还错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刚才我们在录音里说的啊，零公里标志点。 对， 零公里标， 这很多朋友不知道在哪儿。 我估计北京市有80%以上的人不知道那个是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 嗯、哎， 对， 所以得需要有专门的人得带着您一块儿去参观，是吧？ 对 对 对， 下回我们就打开这个门， 没问题， 让关老师带着我们在前面，怎么样？ 好，好， 嗯，其实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尤其走国道的时候啊，这国道它有的是放射性的那种啊，一开头的102国道，比如北京到哈尔滨， 对， 距离北京多少公里？那具体那个点在哪儿？其实就在咱们前门啊，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城楼的下面哈，城楼南面的下面。 其实不光到哈尔滨、嗯、到全世界各地标准的那个公里数 公里、 哦、都是从那个点开始算起。 嗯， 哦， 哎，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不用拿尺子量了、 嗯、 完全是卫星定位导航 GPS 都够了。 比如我们到南非天涯海角， 没问题， 一共多少万公里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对， 对，都是从这个点算的。 这个点啊，现在就是因为它这个南边嘛，有那个栅栏给围上了啊。但是如果你不去说城楼上，你也同样进天安门广场往这城楼走，你同样是可以看见它的。 对， 嗯， 这个也需要有缘人，因为它需要绕过去。 对、 嗯，好多不知道，因为天安门的南广场大部分呢是外地的客人过来， 嗯， 他主要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然后在这边转，反而本地人来的不多。 所以我想通过您这个节目让更多的北京人知道咱们还有这么一个全世界都应该很著名的地标。 所以说 我也是前期采访我才知道哦，这个东西在这儿，原来不知道。 其实最早的时候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零公里的起点，是吧？ 对， 也就是后来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点，然后选来选去，最后发现正阳门这地方最合适。刚才我们还说呢，我说到底在哪个位置啊，这又是个点，是吧？ 对，没错。 其实大家如果今天从前面大街路过的时候，从西往东走，右手的这个箭楼，你发现它其实是有一点这个洋范儿在里头的啊。 对， 那个是后来后复建的。 是这样，那个因为瓮城呢拆了以后，大概1915年前后，那个箭楼是德国的设计师，用这种德国人的那个风格，就所谓西方的那个风格，把箭楼进行了适度的改造装修，咱们现在就装修，还增加了一些小建筑，所以你看这两个城楼跟箭楼看着风格呢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在保护的时候，也有人说我们到底要把它恢复成什么样子，当然我们的想法还是保留1915年前后的这个风格，就是中西合璧。 所以可以想，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啊，一会儿又是建筑呢，一会儿又是交通呢，一会儿又是历史，过会儿咱们还要讲生物，对吧？ 对对对。 哎，这个可以想见，这里边包含了多少文化的内容。而且呢，我一直在盼望着，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跟着关老师，我们上到这正阳门的楼上，是吧？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一起在那儿来一个什么、 沙龙 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特别好，特别好啊！这个因为跟牛莉啊，我们以前在交通台合作过， 是故人。 哎呀， 认识的比我和关老师早， 特别有意思啊！这也不谋而合。我们下面呢，就想在春夏秋啊暖和一点的季节，想做一个博物馆之夜。 哦， 哎，就叫名字呢，就叫华灯初上。 哟， 哎，就叫华灯初上，所以咱们非常巧。 不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吧？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在这个语文课上学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周总理下班从中南海下班走长安街，长安街呢华灯初上，刚刚亮起灯，哎，就是表示这个总理很辛劳，下班很晚，加班。那个时候加班就觉得很晚，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加班到深夜， 可不是呗？现在算加班 啊！领导的带动，我们经常加班。 现在这个时间，也许您正好是要经过这个正阳门的时候啊，没准就可以拍到现在的一个景观，非常的漂亮，是吧？ 对， 看一眼城楼，看一眼箭楼， 发来彩信，没准我们还能看到，是吧？一起分享一下。 哎，今天是这个就是灯光最全的一天， 对， 节日嘛， 节日 打那儿经过一定要多看两眼。 早晨我们在天安门那边看到了升旗，然后晚上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这儿品味沙龙， 好 的，是的， 其实刚才关老师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答题啊，就是正阳门快600岁了，伴随着这座古老的城楼和城门，有一种动物，它是什么呢 ？A. 哺乳动物 ，B. 爬行动物 ，C. 鸟类。其实今天牛莉啊，作为节目的栏目的策划人做客我们节目啊，其实要推介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我们这节目其实人员还是很多的，力量还是非常壮大的。我们通过一个片花先认识我们家里都有谁哈，认识一下。 这种门在古代建筑上叫券门是吗？ 对，你看这纸都包过浆似的，都是手摸的。 这就包了600年的浆了呗，包了600年的浆哈。 各位好，我是米夏，之前一直在娱乐节目中和大家见面，2018年要和您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我很喜欢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当我走进这座城市古老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幸福。我们将尝试着把轻松快乐的元素融入一档文化节目之中。文化可以很厚重，但是当我们走进它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的心态是轻松而快乐的。其实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这个大家庭还有很多小伙伴，他们各具特色，各具才情，但是都有一颗文艺的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红。2018年我会在全新的地方和你相见，这就是每天晚上7点到8点准时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还是这个频率 FM87.6。 新节目新阵容，期待您的关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亮。我呀认识一处宝藏，这里边的宝贝可多了，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雅音俗调，诸子百家。嘿嘿，您要跟我探宝吗？那太好了， 咱们2018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来来来，稍等稍等，先容我沐浴焚香，弹一曲高山流水，豪饮300杯，挥毫作诗1000首，然后再来做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小群。虽然刚才那些梦想一个都没有实现，但是没关系，通过打开文化之门这个节目，我们都有机会更接近文化，也都变得更有文化。说不定哪天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呢。 您吃了吗？您急一下，我是打开文化之门审计策划人小强，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我愿意和您一起说说雅俗共赏的老北京，说说接地气的北京文化。 大家好，我是张欣。2018年，我想和你一起打开脑洞，重新看看我们身边的一切，我很期待。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打开文化之门的文杰。您可以听到我们为您打开了一扇别人家的家门，可以听到那些历史名人的家风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2018年，让我们相约文化，解密文化，打开文化之门。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殷超。2018年，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一起探寻文化的奥秘。 我是明夏， 我是朱红， 我是赵亮， 我是小群， 我是一丹。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 2018，打开文化之门，我们来啦！ 听听啊，我们这家里头人口真是不少吧？啊，牛力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节目， 我也来凑凑热闹了。 啊、这里头应该有你的声啊， 这不是我现在出现了吗？ 哦，你是以这个形式出现的。 我就留在了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说吧， 是吧， 这个打开文化之门啊，我们是这么介绍的啊、 嗯、 我们要集全台之力和大家一起打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度的文化类的节目。但是说实话呢，对我们来讲这个挑战也是挺大的，也都知道啊，现在我们这个文化中心的建设，还有我们这四个自信里边文化自信，对于这些大的背景大家应该非常的了解，但是怎么能够在节目里头把这些东西哎给它掰开了揉碎了给它讲出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对我们来讲确实有很大的挑战。不过好在你知道吗， 嗯， 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编辑啊，我立刻 还有这么有情怀的牛力哎，我怎么这么想摁效果器呢，我摁一下啊 来来来、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么多啊重量级的嘉宾和专家， 是啊，嗯，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在打开文化之门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尤其我在想这个打开文化之门其实它是有暗含着它自己的一些规律的，比如说咱首先讲在北京是吧，什么东西多，门呢，对吧， 所以我们有打开城门系列啊、 哎、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在哪儿呢，建国门呢、 哎、 是吧，这些内容其实非常 里九外七皇城寺嘛， 再加上你看门它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它其实是一个它跟户是相对的， 嗯， 它是实际上最外面的这个门，最外面什么感觉，你是要打开它再进去，所以打开的这个门本身、嗯、它是带有一点比较强的这种科普的味道， 所以、啊、 我们不能够把 我们的节目这个内涵还是非常丰富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好，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祝贺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开播，我是演员濮存昕。北京文艺广播新年新气象，有文有艺有生活，祝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2018年新春快乐，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吴刚。文化就是咱北京城里的那些胡同和故居，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种归属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32分，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坐在副驾驶的来，副驾驶， 我怎么说呢，我叫牛力就行了是吗？ 是我们栏目的策划人啊，当然这个 title 还得介绍一下吧，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副台长。 不就够了，我觉得我更喜欢大家称呼我是打开文化之门的 丽丽 啊，那个人 啊，是吗？ 啊，可以啊。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我们也是全新亮相啊。做客我们节目的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这就是正阳门管理处的主任关占修先生，再一次欢迎关老师。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刚才给听众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就说正阳门快600岁，到2019年它就600岁了。那其实伴随着这座古老的城门有一种动物风风雨雨600年不离不弃，它是什么呢？有三个选项啊，有哺乳动物、爬行动物，还有鸟类。很多朋友都和我们互动了，找到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比如说好运来说哺乳动物绝对是哺乳动物啊，还 有 人说 爬行动物呢， 也有。你看好运来说爬行动物啊，他后来又改了，改成哺乳动物了。但大多数啊说的是哺乳动物。那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通过一段录音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然后再让关老师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故事啊、好好讲讲这个故事。 哎呀，我这无数次从这儿经过，只是看那么一眼，从来没上来过。 就是那个求缘不如随缘。 是啊， 来，我们上去看一眼，帮我们把那个，有人帮我们的四楼那大门开一下啊。 这是最上面一层了。 最上面就是历史上就有这么一层， 就是直接是看着上面的天花板。 这个天花板上面就是雨燕，就住 啊。那雨燕其实就在这个 天花板上面 啊。咱们这个是歇山顶的还是五殿顶？歇山的哈，它其实从外面是可以钻进来的。 哎，它从外面有留着口，它都能进来。 啊，它就在这上面哈。 对， 它其实在这儿大概是几月到几月在这儿？ 四月到七月底，就四个月，四五六七，大概四个月。 春天到夏天的时候。 哎，四个月在这儿，四个月在那边， 然后 四个月在路上， 在飞。 就大概就这么个模。 哦。 这个上面呢，你看这个天花板上面 啊。 雨燕就是从这儿飞进去， 这上面能进去吗？ 哎，能。明天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把天花都打开几块。雨燕就从外面飞进去， 就从这天花，这是咱们可以开开这天花。 哎，对，这是活的，可以把它打开， 啊， 可以把它打开。它的好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没有加防护网 啊， 就是雨燕还可以回家， 啊， 还有家还可以回家。 就是明年四月份的雨燕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天花板是开开的， 我们就要打开，架好那个摄像机， 嗯，哦，让我们看看雨燕在上面 二十四小时，哎，观察雨燕是怎么样产卵， 哦， 怎么样喂小燕子，对吧？ 嗯， 哎，就观察雨燕一家。 哎，答案揭晓了啊，是鸟类。然后我们有一听众的朋友特逗，说那九尾狐说，哎，那门洞那俩石狮子算不算呀？他俩是不是也在那儿蹲了六百年了？ 那不算动物吧？ 对，它不算活的动物。 不算活的动物啊。说来其实这个燕子真的很奇妙啊，六百年它一直就在那儿哈。 对，这个其实咱们北京的燕子有很多，一种呢是咱们特别常见的叫家燕儿。 嗯， 就是咱们说在老百姓的屋檐下， 嗯， 哎，坐窝，大家说要有燕子，觉得是很喜庆的事。 就是那个小燕子，就是那个。 哎，对对对，哎，穿花衣。那么，其实雨燕呢是燕子中间比较古老的一个品种，它的基因呢跟家燕的基因离得很远。 哦。 它和蜂鸟基因离得很近。哎， 蜂 鸟。哎， 牛力考你一个， 就是那特别小。嗯， 哎， 对， 那蜂鸟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也不知道。 你不是看过蜂鸟吗？ 很多的飞得特快。 哎，它心脏跳的是最快的，在动物里头。 而且 这个振翅的频率 是可以停的， 哎， 悬 停， 悬停。 对对对，是。 对，它跟那个蜂鸟的血缘关系很近。 哦。 哎，它的学名呢叫北京雨燕， 嗯， 是雨燕的一个亚种，就咱说它雨燕的这么一个分支。 嗯。 哎，这个雨燕呢，特别的。有意思啊，特别有意思。我们想说为什么它这个冥冥之中有天意， 对， 是吧？就说最早最早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中华民族啊，一说咱们说夏商周，其实夏呢我们还没有找到全部的这种考古的印证。那么从商开始，从商朝开始，是吧？诗经专门有一个这个商颂，就讲这个玄鸟的。 玄鸟， 哎，玄鸟，哦，就是很玄机的那个玄。 对对对对， 哎，它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嗯， 它指的就是商族的人是玄鸟生的， 这还带点动物进化论呢。 啊，对对，其实这是一种神话传说。 嗯， 哎，就是说商族它是以玄鸟为图腾为神灵，那时候还没有宗教。 嗯， 哎，以玄鸟为神灵，那么玄鸟呢最开始就出在商，对吧？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因为当然其实一会儿后面还有答题啊，我还不能说很细。 嗯， 这个在北京啊，我原来待那个待的房山琉璃河， 嗯， 那个地方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叫伯爵利这件青铜器，在它的 西周燕都博物馆， 西周燕都博物馆， 对， 哎，这个考古界叫琉璃河遗址， 嗯， 对对对， 那个是北京城的发源地， 对， 在那里边发现了几件青铜器，其中很著名的是伯爵利，那个上面有一圈就是玄鸟的纹。 嗯， 哎，玄鸟的吧，玄鸟的嘴是勾着的，是不吃，是不能吃饭，它嘴弯过来，你们吃饭只喝露水 啊， 哦，哎，这个和雨燕很相似。按照这个说文呢，这个记载啊，玄鸟就是一种燕子 哦， 就是一种燕子，而雨燕非常巧，它是什么？它是飞着吃，飞着喝，飞着睡觉 啊， 它是。它这个， 它这空中加油啊！ 它鸟类是那个两个大脑，左半拉，右半拉，一半睡着， 哦， 一半醒着。 哦，其实这时候 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那只眼干嘛呢？睡觉呢？ 那是那是夜猫子。那个，这时候咱们可以把下半段的题出来了啊。 好，还有一题，对， 有一题，有一题。刚才好多朋友答对了，比如说马老师、艾尔、没品会，我都看到你们了啊。今天我们是有精美的奖品要送给大家的。这个雨燕很奇特，它是一种候鸟，对吧？ 嗯、 候鸟就意味着它要南飞，它要飞走的。 对，它要去过冬。 哦、对。 那么我们的题目呢，可以这样说，就说它的这个过冬的过冬地在什么地方？ 嗯 啊，很多的我们知道什么白天鹅呀，什么好像都有。 丹顶鹤呀， 丹顶鹤都有。 刚才我其实已经有线索了，你们发现没有？你看啊，四个月在北京， 嗯， 四个月在那边，还有四个月在路上，也就是说你要飞俩月。 对， 至少 其实 才能飞到的地方、 哎、是那么简单，它真正路上大概五个月左右。 哦，还不止。 你们这么说就容易透底了， 啊、 赶紧把题出来。 是是是，好、 啊， 我先把题出了哈、 啊， 还是三个选项、 嗯、 ：A. 江苏的盐城， 嗯 ；B. 乌兹别克斯坦， 嗯 ；C. 南非， 南非， 南非， 哎。 就是说咱 是很远， 咱这雨燕啊， 很远。 等到四月份就离开前门了， 啊、 哇，飞飞飞飞飞到哪儿去呢？ 飞到、 啊、不是四月份，是四月份 回来。哦， 七 月份。七 月底走，因为他要是这边就 过冬 嘛， 对对对， 他准备过冬 啊。七月底他走了，他飞哪儿去了？用三个选项啊， 嗯， 一个是盐城啊，这是长江流域的，还有就奔西了，乌兹别克斯坦，还有更难的啊，这是南非。三个选项啊，答对的听众， 我就飞盐城得了，那么累干嘛呀？ 就是要我都不飞，我就留在这得了呗。是吧？严苛的气候，我就培养一下自己啊，来继续讲我们这雨燕啊。 其实呢，这个雨燕呢，它在北京城，就尤其是很多老北京，就看这个雨燕绕着这个前门楼子飞转 嗯。嗯， 每天下午的五点钟左右，就是太阳落山还没有黑的时候，就在这转。 嗯， 因为雨燕呢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品种，所以它不会，它声音很单调。 哦、 嗯，就是滋儿就这么一声。所以你在前门那儿听着转圈的叫，啊，不像家燕，家燕的声音呢，咱们说那个是 呢喃， 哎，呢喃，就是哎小燕子呢喃啊，就有点像小女生在一起聊天的那个样子 啊、 哦。这个雨燕呢，远没有那么浪漫，啊， 哦， 它是古生物的一种， 对， 所以看它的长相样子，以及它的爪子， 它爪子也挺有特点， 它爪子非常有特点，也造就了它的这个命运， 嗯， 就是它是四个指头，四个指头都朝前。就像咱们说的，这个手上没有大拇指， 就一挂钩， 哎， 感觉， 所以它攥不住树杈， 嗯， 因为你看攥树杈，前面后面它都一起使劲才能攥住， 它 没有大拇指， 它就倒掉着了、 哎，所以它挂住，所以雨燕呢是跟着人类进的城。 啊、哦， 它是跟人一直跟人群相生相伴， 那等于是它随着人类历史的迁徙， 对， 到了北京城， 对。对、 哦， 非常有意思，就这种动物对人有一种依赖性。 嗯， 但是呢， 刚才我就想问来着，我说为什么这旁边林子那么大，不在那儿待着，非得到城里来？ 对，而且它 到二环以里，中轴线上， 一般的地儿， 那房价得多高啊？ 就是， 一般的地儿还不落，它能落的地儿，那房价都是相当相当高。 就古建里头， 古建筑， 您那都是 木架木结构，对。 但您不担心它现在会对那个，比如说 有点影响 吗？对它有影响吧、 嗯？其实呢，看它主要是粪便，粪便里边有一些，比如说酸呐、啊，有一些什么，只要我们保护好它，一般问题不大。 嗯、 哦， 可以说在北京，大多数古建都加装了防护网。 嗯。 也就造成了雨燕的数量的急剧的下降。 对， 哎，之前大概北京有50000只左右雨燕， 嗯， 现在据统计，不完全统计啊，大概还剩2000-3000只， 所以真的非常的珍贵。而且这种鸟有一特点啊，它飞的时候不能打平地飞，它必须得落在一个有一定高度的地方。然后再次起飞，你知道吗？ 呵，还带着初速度呢。 它必须得那样，要它飞不起来、 哦。 对，有点像滑翔机，它得冲一下起来。 对， 航天飞机啊，这 对对对。 嗯，而且那天和关主任聊天的时候啊，也说了，因为咱们是打开了那个上面的天花，是吧？ 嗯、 就看那个雨燕，因为它回来之后，它要产卵生宝宝，它必须得捡一点草汁儿什么的啊、 嗯。 那现在我们城市里草也越来越少了，它没得找了，它就看到给它续窝的草是塑料袋。 哦， 是白色的塑料袋、 哎、看了以后 生态 看了以后我们心里非常难过。 嗯， 其实这种动物伴随着人这么长时间，就是伴随我们北京人600年， 对 对吧，它呢确实它不像家燕，它可以落到树枝上去、 嗯、 去到地上去捡，它是空中飞着，衔到什么 就是什么。 嗯，所以它一定是塑料袋飘起来的时候，它在上面夹的塑料袋。我们看了以后觉得挺难过的。当然鱼儿可能不难过啊， 但是这是挺好防水。 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为什么咱们把它称为是北京鱼宴呢？而且，这个据我所知，它还是应该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以北京没名字的鸟， 对对对， 哎，是吧？ 啊，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它最早是英国科学家发现的这个物种，当时就用北京来命名，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用北京命名的这个野生的候鸟。 哦， 哎，所以这也是咱们北京人的自豪。 对 呀， 啊， 一定要保护好。 他在这儿，他也待，他不是在那地儿也待吗？ 对， 凭什么他非得叫北京？ 比方说西安也有， 啊， 哎，西安也有，那个西安的鱼啊也叫 北京 语言， 嗯， 哎，它这个物种就被定为北 京 语 言， 而且是用拉丁文命名， 嗯， 哎，拉丁文命名的。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语言在飞行的过程中啊，您说它飞着吃，飞着睡啊，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它飞的时候它怎么吃，然后睡的时候哦是左边，比如说大脑左边休息了，右边就开始开启了啊，那它吃呢？它怎么吃啊？ 嗯， 其实 我现在看，如果要是视频的话。就特别像一米鱼米像 我这爪子，我这爪子 你得倒吊着说 对 我这挂这话筒上，我跟你说 对，其实呢特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以人的想法去猜测鱼宴， 嗯， 对吧，其实对鱼宴来讲它的生存能力有很多方面它是很强的，是吧， 嗯， 那么它飞行中间比方说我们说的喝露水， 嗯， 啊，飞行中间它是张着嘴飞，张着嘴包括一些虫子，你看为什么到下午的时候鱼雁在转，是吧，就有蚊虫的时候 对 它张着嘴飞，就像鲸鱼在海里吃小鱼啊，它一下就跟那个、 过滤似的， 对，就跟那漏水、 啊、 哗一下全部都下来了， 哦， 哎， 嗯， 这个我就说一种动物它能生存下来一定有它的优势， 对 对， 他刚才啊其实关老师刚才提到一点，它一直跟随着人类的这个迁徙，那也其实从这里边没准还能够看到，就是也许我们还能够找到过去它的来源在哪儿， 嗯， 对， 是吧， 那就是我们提的答案啊， 对， 再重复一下这道题， 也忍着不好说， 好，最后问一下啊，很多朋友说哎说江苏盐城啊，对方正在输入，这位朋友说是江苏盐城，我们说这个鱼雁是候鸟，那它七月份飞离北京的时候它奔哪儿飞了呢？第一个选项是江苏的盐城，第二个选项是西边的乌兹别克斯坦，最后一个选项是遥远的南非， 嗯， 我们有选江苏盐城的，你看居金红玉就说我选南非啊，也有一部分人觉得不飞那么远，比如说这个赵哲谦他说盐城， 嗯， 盐城 两三个月，我觉得盐城怎么也得好几个来回了吧，尤其现在如果要坐高铁的话， 多次往返 了是吧，几个小时就到了， 对，我们能说答案吗？ 那现在揭晓一下答案吧， 哎呀憋死我了， 来来来 抓紧 对不住您来 好， 啊， 那么他的实际上他的迁徙地在南非， 真远啊， 哎，在南非， 说实话，啊，我听到这答案的时候刚开始我还是真的很惊讶呀， 飞那么老远， 啊，远呀， 啊， 非常不容易， 而且这边跋山涉水 啊不是涉水啊，拔的是最高的山，涉 的 是大海啊。 他是这样，他七月底从北京出发，他还不是成年燕，很多小燕子刚孵出来，刚会飞，啊， 嗯， 父母就带着他一路飞3万多公里， 嗯， 中间几乎是几千公里才稍作休整，而这个休整不是像说咱们落地休息，不是，他落地就飞不起来了， 哦， 哎，他是在一个地方盘旋。盘旋， 嗯， 很有意思，我们就是根据现在英国科学家给他带那个光敏定位仪， 嗯， 测出来北京飞出去的这些鱼雁是特有意思，我们用一个文化主题， 嗯， 叫川京经济沿一带一路飞到南部非洲， 呵，你瞧瞧， 非常巧， 一元际会嘛，是吧， 哎，而且还有一个巧合的地方，鱼雁第一次就说从北京起飞，第一个休整地在乌兹别克斯坦， 嗯， 而那个地方恰恰是咱们 习主席 在国际上第一次提一带 一 路倡议的那个地方， 嗯， 所以说为什么讲天命玄鸟， 嗯， 有的时候咱们文化人讲啊，真是这个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而且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说明中国它和非洲之间除了这鸟， 您 还有他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您这个问题 最初的人， 他不是随着人类的迁徙吗？ 对， 是不是有可能？ 对，其实咱们现在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 起源 是从东非，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 哦， 不是我们说周口店那个 直立人啊，不是。那么我们在推测，如果人是从非洲一站一站走过来的，鱼雁有个特点，它家在哪儿，它还回哪儿。 嗯， 不管它飞多远，它都回去。 深了 啊！你想，人不可能每年回一趟非洲嘛？ 是啊， 对吧？鱼雁呢，它可能跟着人一路走出来，但是它每年都要回去一下。 对，人有翅膀啊， 每年都回去一下。如果这个是推测，最后能够证实了，那我们的北京鱼雁和人类文明的这个发祥是有关系的。 哎呦，这你看，所以说嘛，咱们今天讲这鸟还是很有原因的， 就是 是吧？这里面得多深的文化， 牛力情怀激荡了 之前了， 对， 是不是？ 其实我也在想， 嗯， 为什么这个所谓的鱼雁能在正阳门停留？ 嗯， 我们知道现在市政府正在强调，我们叫中轴线申遗。 对， 哎，申遗的我们除了有固定的几百年的建筑之外，我们还有可能的话是上万年甚至是古生物的这种野生候鸟。 对，而且这是活化石啊， 活化石，而且是一种活态的文化。 对， 哎，这个非遗啊，咱们说这个申遗啊，一定要有活态的东西。 嗯， 而且这个是一个成生态城市的代表。 对， 城市生态越好，野生的候鸟类型越多。 对啊，而且这个谁也没跟他说呀，人家这多少年就这么遗传下来，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现在这样的一个习性。 而且鱼雁特有意思啊，就是前门的就回前门， 啊， 颐和园的就回颐和园， 对 啊，各回各家， 各回各家， 对，家国情怀。 那要是四月份等这批鱼雁再回来的时候，咱们要不预约一下，在四月份咱一块儿到前门，到正阳门上去看。 好啊， 那些个鸟。 好，我们呢，啊，就文物局专门批了我们一个这个科研项目，就是我们用那个监控探头来观察鱼雁的习性 啊， 它对古建筑的影响以及我们怎么保护，这个也是陈吉京市长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城市的生态。 对， 嗯， 兴许啊，没准儿啊，比如说今年咱们看着这只燕子，然后再过一年，2019年它再飞回来，还是它吧？ 应该是。如果我们记得住 小宝宝， 哎，如果记得住他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交朋友。 对，一直在等着你，守候着你回来啊。 对， 所以说嘛，你看咱们这节目吧，我觉得今天才算是真正的咱们找到了打开文化之门的那个灵起点， 是吧？ 是不是？ 其实我想，为什么我说牛力这个策划太好了？ 不， 刚才 我们打架的啊。 不，刚才我在想，就说其实你看啊。打开、推开、敲开、挤开，这么多开，用打开，刚才我就讲，那么强大的一个团队， 嗯， 其实大家都在关注文化这个题目， 哎， 有不同的切入点，但是打开文化之门，其实你看，我们上有跟人类文明相近的野生候鸟， 嗯， 下有0公里新时代的地标， 你看， 中间有600年的城市的这个标志性的建筑，我觉得这个力度足以打开，而且能够走进去研究， 全齐了，今天 真棒啊， 是吧？ 特别特别好。刚才也有很多听众答对了这道题，鱼雁确实飞到了遥远的南非。我们选择两位幸运听众啊， 好， 送他北京文艺广播精美的节日礼品。这两位是田继军啊，都答对了。还有一位啊，是用 APP 听的，而且在广州在听哈， 真的。 小葵。我呢，你们两个现在马上把这个姓名和电话发给我啊，然后拍张照片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送出我们的礼品，也代表文艺广播的全体成员送出节日的祝福。 对，我们也预知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精美的礼品正在制作过程中，应该会包括我们文艺广播的一些节目的介绍啊，我们这个一些手册呀，希望给大家带来2018年的新的体验，是吧？啊。 其实我也有个提议， 嗯， 我们呢是专门设计了北京鱼雁的卡通形象。 哎呦， 而且今年 您是不是也可以附赠一下？ 对对对，我也想，我也加一棒。 好， 哎呦，我一开始就是和您相识的时候，我觉得我说郭老师应该是大叔级哈，就吴秀波那样的。结果那头像弄一萌萌哒，我说这什么呀？仔细一看，鱼 雁 的 logo 很萌很可爱啊。 哎，这次获得北京礼物的优秀设计奖。 太好， 特别棒！ 专门搞了一个活动， 对， 哦， 这是意外之喜啊！ 意外之喜啊！ 所以我在想，以后咱们的打开文化之门还能够真正的带来给大家现场的这种体验会更好。 咱们也跟关老师预约一下，我估计咱们这一次应该讲不完，还得慢慢再讲， 还得慢慢再讲啊。我们的话题会很多，故事会很多，知识也会很多。在明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著名的作家刘益达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讲讲老北京的冰溪，也希望您明天19点锁定 FM87.6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 哎呀，感觉还没有说够啊。 是啊， 明儿还得让牛莉来。 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吧。 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见。 再见。 祝贺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开播，我是演员濮存昕。北京文艺广播新年新气象，有文有艺有生活，祝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2018年新春快乐，新年快乐。 北广购物4岁了，为庆祝北广购物开播4周年，全场商品95折。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1月1号至1月3号订购所有商品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购物，我是李佳，今天带着大家去喝点好的茉莉花茶。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来自四川青城山的小谭，美女小谭，小谭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小谭啊，今天其实带着浓浓的情谊来到咱们北京的，为什么呢？把家乡的好茶带过来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刚才说了咱们喝茉莉花茶，所有朋友都知道茉莉花茶其实制作工艺并不难，难的就是什么？选择好的茶青，选择好的茉莉花。小谭的家乡在四川青城山，四川青城山大家都知道在都江堰附近。 对， 大地震的时候其实受灾还是很严重的。 是的是的， 当时整个的茶厂啊，整个的包括茶山啊，因为地震的影响全部已经停产了，已经这个损坏的非常严重。但是呢后来呢，其实是因为咱北京的朋友们，是咱有钱出钱，老少爷们们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这个茶商和四川青城山的茶厂迅速的恢复了生产，而且现在建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呢小谭是特别带着家乡的浓浓的情谊来到北京，感谢咱们北京的老少爷们们的，通过咱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了家乡的好的东西。四川青城山历史上出好茶，出贡茶，有国家地理原产地标志认证的茶园。 没错没错， 他们选择了自己家里的这个茶园，那真的是做贡茶的地方，而且选择了明前的绿茶的芽尖，一斤要多少个芽尖？ 5到6万个。 一斤要5到6万个芽尖给大家存下来了，给咱北京的朋友们存下来，一年也就能产300斤。同时呢再从广西的横县选择了也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茉莉花，然后用这样的茉莉花再配上当地的这个青城山的明前的芽尖茶，给大家经过了9熏9制，市场上难得一见啊。 没有的，没有。 3熏您就可以，3熏就是一斤茶配一斤花，3熏就可以在市场上卖了，5熏就达到了1级的水平。所谓5熏就是一斤茶配了5斤花，经过5次这样来回的这样的熏制，那么达到7熏就叫特级茉莉花了，对吧？9熏那是古代一般老百姓都喝不着的，现在市场上也很少在做9熏茶，特别制作了一批9熏茶来到北京，通过我们北广购物回馈给所有我们北京的老少爷们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当年的支持，这份心意我们领下了。而给大家今天做一个特别的优惠的价格，一斤7熏的茶叫青城飘雪，这个茶 对 青城飘雪茉莉花 色香味形都俱全， 对，一斤7熏的茶在市场多少钱一斤？ 1000以上。 1000块钱一斤吧，咱们算1000块钱一斤。今天让大家花499半斤的价格喝到的不是一斤，不是2斤，是足足的3斤。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回馈给大家。 3斤茉莉花，而且直接给大家是9熏9制的茉莉花茶，您马上就可以带走。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大家直接可以品尝到这么好的好茶。我们感谢这份情谊，也感谢这个小谭带来家乡的茶。其实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相信如果我们北京的朋友有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啊这个青城山嘛，青城之力来给我们大家进行帮忙的。所以这份情谊我们心领了，但是这份好茶其实真的不多，一年的茶青就这么300斤左右，基本今年的这个茶青 都是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个茶泡出来之后啊，浓浓的花香，浓浓的茶香是融合在一起，茶汤的颜色不会迅速氧化，不会出那种什么浑浊呀褐色，非常的清亮，而且清澄飘雪，因为上面会飘着整朵的茉莉花， 没错没错， 底下是茶，上面是花，中间是这种淡黄色的浓浓的香茶，一口下去花香茶香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经过九熏九制的特级茉莉花。市场上七熏的茶卖1000块钱一斤，今天499，让大家喝走三斤，三斤 没错， 足量三斤。